就是我们的表白。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到2025年，实现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学生每天校内校外体育活动各一个小时，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运动银行和个人运动码，开发标准统一的科学运动积分体系，激励全民健身。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为未来5年全民健身战略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可以预计，带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体育运动更多的期待，全民健身即将在下一个5年掀起新的热潮。那么，这一轮的全民健身计划与上一个阶段相比有哪些变动？新版全民健身计划又将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发布，以健身促健康，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黄亚玲老师。黄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您好。 哎，陈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说到全民健身这个词呢，这些年我们听得比较多，实际上，这个词已经伴随我们有26年的时间了。算起来啊，早在1995年的时候，国务院就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当时就设定了2010年的一个奋斗目标。在2011年呢，国务院又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到2015，最近呢是印发了2021到2025的全民健身计划。如今呢，这个健身其实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这些计划和纲要里提到的全民健身这个概念哈，应该怎么来理解？为什么要专门发布相关的纲要啊和计划呀？这个有什么样的意义？黄老师， 1995年呢，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我觉得从1995年以来呢，全民健身这个概念逐步呢被人们熟知和接受。全民健身顾名思义呢，就是提倡全民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将体育运动融入生活之中。实际上呢，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一些大强度的劳动、大肌肉、大关节的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体育呢，社会越发达，对人的重要性呢越凸显出来。那么今天啊，通过倡导全民健身，就是要通过体育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强身健心益群。强身呢，这是体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可以提高和改善人的骨骼呀、肌肉生长呀，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机能等等。而且近几年来，大家也都看到了啊，世界的这个慢病，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蔓延，还有肥胖啊等等这些病都在蔓延，所以提出了运动是良医啊，通过运动来治胃病。我觉得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提得非常好。那么从健心方面呢，体育能改善情绪，特别是在运动时能够宣泄啊我们不良的一些情绪，能培养人的坚强的意志品质啊，还能培养人的合作和竞争这样的一些精神。还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能够让人正确的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那么这是健心方面。还有呢，益群，体育能啊使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广场舞呀、羽毛球呀、乒乓球的这些社团组织呀、跑团呀，为什么这么火爆？其实啊，除了这个健身健心之外，它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们也需要啊更多的社会的交往和交流。那么这种交往交流呢，它是一种良性的，能够啊促进社会的融洽 构建我们今天需要的稳定、和谐、文明的一种社会。所以就这三方面而言，我觉得今天这个全民健身它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常说有一句话哈，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里还要加上那个扩大交友圈和朋友圈。再来关注从1995年到2015年再到如今的2021年，目标呢是有变化的哈，是从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到2015年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再到今年的新版提出来的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更加的便利，健身的热情进一步提高。那么也提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具体目标哈，比如说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38.5%，社区15分钟健身圈要实现全覆盖，每1000个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李老师您怎么看，就是这些目标的一个变化，它释放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发展信号。 我们今天跟黄老师一起啊谈这个全民健身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节点特别的合适，因为就在8月8号啊，也就是我们国家设定的每年的全民健身日的这一天，那么在日本的东京啊，第32届夏季奥运会闭幕了啊。我们国家的体育健儿在为期16天的比赛之中啊，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38块金牌、32块银牌、18块铜牌，总共是88块奖牌。 嗯，我们在屏幕面前看到运动员的表现，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振奋和激动。 对对对，非常提气。那么这个成绩实际上它追平了我们国家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上所取得的那个金牌数。这个呢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除了2008年我们自己北京办的是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啊，所以就像陈林你刚才说的，这个消息甭管是关心体育的、喜欢体育的、爱好健身的，还是在这方面平时不太留心的，但这16天期间大家的关注度提高了，也成为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热点啊。对于这样的一种消息大家都是很振奋也喜气洋洋。我想啊接着这个事儿呢说一说，就这份奥运成绩的取得，我觉得除了运动员自身的拼搏和努力之外，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去看的时候，那么就以2015年我们国家开始实施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觉得正是由于25年以来我们国家大力推动以奥运争光计划并行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才为全体国民提高身体素质、培养体育精神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政策指导和行动指南啊，同时也为包括奥运在内的所有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投身运动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啊。我也关注到了从纲要到两个计划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它的变化从这个文件自身的一些提法说法上啊，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区别和递进关系。比如95年的说法是基本建成啊，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我认为关键词就是基本，那显然当时的时候还是起步阶段，对吧？很多地方欠缺是非常多的，我们的体系根本没有，所以叫基本。那么到了15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叫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那么这个关键词就变成了覆盖城乡比较健全。那么到刚刚出版的这个最新一版的健身计划的时候，又提到了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完善等等等等，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些具体的数据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这一段关键词我认为它就更加的具体而详实啊，提到了很多具体的数字。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要达到 38.5%， 都到小数位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关于全民健身计划现在不但有宏观的这种号召倡导原则等等，同时它的可操纵性是非常强的啊，目标是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的这个行动规划的。所以呢，从全民健身计划这25年以来自身的发展来看，从最初的宏观要求和号召到今天，既有宏观上的目标，同时也有微观上的具体指标。宏观上把握大方向，微观上呢负责具体目标的执行与操作，这样的话就让全民健身计划走得更加的扎实，同时目标也更加的清晰。那从这些变化之中释放出来的信号，我认为我们既要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同时更要全体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快乐生活，这两者之间是促进的，有因有果。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全民健身计划已经被放到了一个国家发展 总的进程中的一个更高的位置，也显示出了它更重的分量。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看新版的全民健身计划重点关注了哪些领域哈，同时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这个影响。那么提到健身呢，我想大家第一个念头可能就是要做什么锻炼，能够去哪里锻炼。那么新版的全民健身计划呢，在主要任务的第一条就非常明确的指出，要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供给。细化来看呢，包括到2025年，县、乡镇、行政村三级公共健身的设施和社区要实现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新建或扩建2000个以上的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这样的健身的场地设施，补齐5000个以上的乡镇全民健身场地的器材，要配建一批群众滑冰场，数字化升级改造1000个以上的公共体育场馆。可以说呢，这个确实是把体育场馆的设施的建设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哈。那么现在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升级，我们对体育场地的设施建设有了哪些新的要求？那从目前来看，我们的体育场地设施急需在哪些方面发力呢？黄老师。 刚才李老师我觉得说得非常好。95年我们提出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同时呢也有奥运增光计划。我觉得今天中国要建设成为体育强国，那么全民健身和奥运增光呢，这两者相得益彰，而且我觉得是我们体育发展很重要的两翼。刚才提到竞技体育的健儿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今天我们又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全民健身上，我觉得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关注这两个领域，也是两手抓。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在全民健身过程中主要场地设施，我觉得这次这个计划呢，把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摆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确实要抓全民健身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场地问题。我记得体育总局2000几年提出了3边工程这3边工程呢，就是身边的场地、身边的组织、身边的活动。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又提出了在这个3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3边，就是6边工程就是我们全民健身过程中群众身边的场地、组织、活动、指导、赛事和文化，就是6边工程。那么从这两次就提出来的这个工程可以看到，场地始终是排在首位。那么说明场地在全民健身过程中它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场地我们有些活动、我们有些赛事就难以去开展。那么今天随着社会的转型升级，我们的这个场地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场地，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场地建设呢也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我关注到这个计划提到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2025年要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要更加便利。那便利就是要指的15分钟健身圈要全面落地，不光是城市、大都市能够实现。那么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乡村、欠发达地区可能都要享受到这些便利的体育场馆设施，让人们呢在便利场馆设施的保障下提高健身的热情，还要提高我们持续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这次我也看到了这个体育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民健身的一个数字。那么我们这次也提到了2025年要让这个体育人口还要达到 38.5%， 这个比之前呢又要提高一个多的百分点。那么还要实现县、乡、行政村三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和场地包括社区的15分钟健身圈的全面覆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县级乡、这个行政村都要实现全面的覆盖。那么体育场地设施呢，我觉得如果说要狠抓落实的话，需要在几个方面发力。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挖掘现在存量建设运地的一个潜力。因为现在一些大的一些都市里边，你再去建一些体育场地设施确实很难，所以一定要挖掘这个城市里边的空闲的一些地。比如说最近我就发现，我在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家属区我们后边呢就是把原来的一些处理垃圾的一个杂草丛生的一个地呢变成一个公园，这公园里边呢安了一个半块的篮球场地。 我每次路过那个半块的篮球场地，几波的孩子，包括一些中老年人在那排队等着用那个半块场地篮球打篮球，就大家排着队， 可见就是大家锻炼的心情其实是非常迫切的。 哎呀，太旺盛了，真是太旺盛了。所以我就说，今后我们的这个公园绿地里边也要适当的规划一些体育场地设施，包括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路呀、桥呀、边上的一些场地都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包括我们原来的一些老旧厂房，还有一些我们城市建筑里边的这个房顶的这些空间资源，我就觉得都要挖掘利用起来。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要更好的把全民健身啊，跟这个城市里边包括乡镇里边的文化娱乐、养老啊、教育商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呀、结合起来使用，就是综合利用，不要就说把它划分出来，你这是文化的，你这是养老的，你这是教育的，你是商业，这是体育的，把它综合啊，就是有些可以完全是综合利用的，我觉得是第二个发力点。第三个发力点呢，今后应急避难场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公益性的一些体育健身场地设施要跟这些避难场所的建设要结合起来，就是说它是两用的啊。我们平时没有大灾大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公益性的体育健身场地设施，一旦有了自然灾害啊等等一些灾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作是避难的场所，所以这个也要规划起来，这也是个发力点，是吧？我觉得第四个发力点，今后呢要充分利用一些河道、湖泊的沿岸，还有一些滩地来建设一些健身步道。最近因为我在银川，我在黄河边上看啊，好多人到周末啊都在这个黄河边步道上散步、骑自行车、跑步，甚至在那儿唱歌。哎呀，我觉得其实很多需要我们动动脑子把这些都挖掘出来，其实真是挺好的。最后一点就是说国家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像企业啊、像社会其他力量啊，用一些租赁的方式提供给他们，比如说租赁10年20年，让他们去建立一些啊，这个全民健身的场地设施，我觉得这样他们也有一些可以盈利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去积极的去建设。 嗯，刚才黄老师提出了很多建议哈，有很多好的办法。那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体育设施场馆的建设，它不仅是一个硬件建设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软件管理的问题。 是，这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啊，既是一个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一个给老百姓健身活动的一个场地场所的问题。我有一点跟黄老师刚才的感受是一样的，我看了这个刚刚出台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1到2025的这个，确实我也感到一个突出的一个点，就是把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非常显眼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到底为什么这样？主要有两点啊。第一个，体育健身场地缺失这个问题，现在是目前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过程之中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也好，质量也罢啊，能不能做到双保障、双保险，是关于全民健身计划最终的落实的质量。经过25年的不懈努力，可供老百姓进行日常体育健身的场地设施问题，可以说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但是距离今年提出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最新的版本设定的一些具体目标，同时也距离全体人们健身的需求，我们还得承认有差距。刚才黄老师举了一个他在大学居住区看到那个半块篮球场的火爆，其实我也有自身的亲身体会和观察。陈磊应该知道我平常是非常喜欢打羽毛球的， 对，是健身达人， 对的，喜欢健身的。在北京你要想打羽毛球，不提前个几天预约场地，根本就打不上球。羽毛球目前的这种场馆在北京市域内的分布也很不平衡，所以锻炼场地与设施的欠缺严重的制约了人们参加全民健身的热情啊，是一个亟待加大解决力度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啊，一个就是怎么样考虑盘活存量资源，一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开辟建设新的体育设施。有关盘活现有的资源，实际上就是说让现在建成的那些所有的体育场馆都能够对普通市民开放。另外一点，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目前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都市中，在城市市区核心区原有的规划中，我们是缺少体育设施的安排，造成了目前的一些困境。那么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好解决，但不好解决也得解决。那怎么解决呢？咱们就以北京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为例，近几年以来北京一直在推进向 这个城市规划叫做疏解整治促提升，迁移了大批的像动批啊、大红门服装城啊这一类跟首都最新城市功能定位不相符的这种产业群。同时呢，在一些北京市核心区二环以里的这种胡同等人口稠密地区，也通过治理背街小巷腾挪出了面积，虽然看似不大，但它也都是相当一块了得的空地的那些空间。那么像在这样的一种腾挪出来的地方，首先就要考虑建设一些社区身边的健身场地以及口袋公园之类的公共活动场所，以弥补过去存在的一些在规划上的这个欠账，来尽可能的多满足一些城市核心区居民的健身需求。 好，那么解决完体育场地和设施完善的需求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怎么样来科学健身啊，怎么样健身才有真正的效果。一开始我们就说到整体发展目标里就提到了一个数字哈，是每1000个人要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那么在提到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要深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制度的改革，扩大队伍的规模。我们现在其实对于健身的要求不再是满足于有没有，已经上升到了好不好，怎么样才能更好，就是说呢，对于健身科学指导的需求在日益增加。那这次的计划是非常明确的提到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于这个概念大家可能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想请教一下黄老师，社会体育指导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算是一个职业类别吗？目前他们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就是六边工程里边其中也提到了身边的指导。就现在呢，大众在健身活动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发的，或者有的时候呢自我健身，但如何达到科学指导下的健身，我觉得确实还离不开社会体育指导员。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家指导员分两种，一种呢是职业体育指导员，那么这种体育指导员呢，主要是在一些健身体育俱乐部里边从事专业的指导工作。比如说我们国家原来比较有名的什么浩沙呀、青鸟啊等等这些健身俱乐部它要有一些专业体育指导员，他们是作为一种职业，国家也有专业指导的职业目录，他们从事这个指导工作。那么我们今天提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呢，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一种带有公益性质的就是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能够从事技能的传授、锻炼指导，包括一些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呢，他都是一种带有就是公益性质的服务性的一种工作。但是这个呢又是我们国家现在认可的一种就是公益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那么这种认可呢，就是需要经过培训，经过认证，他还可以申请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有国家级的有1级、2级、3级等等这些称号。那么如果说他们取得了这些称号也得到了这种认可和培训，那么他们可以在一些社区健身团队里边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广场舞呀一些这个跑团呀一些项目的这种团队里边可以进行指导。那么像这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呢，目前中国就是已经拿到技术等级称号的有300多万人。但是这300多万人呢，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就是其中有一部分人能够活跃在社区进行这个健身指导工作，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呢没有就是他们拿到了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以后呢，他只是自己的一纸证书，但是并没有从事健身指导的工作。比如说像这个长三角呀、珠三角这些省份，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社区能够固定的在一个团队里去指导，然后呢这个指导的这个人群比较固定，时间也比较固定，而且也受到了大家的这种认同，那么这个体育部门呢给他们每年呢 也发这个工作服啊，有一些省市条件比较好呢，也给他们发相应的补助啊，比如说一个月500-600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提高他们作为啊公益性指导的这种积极性。所以我觉得，未来呢，我们还要更加完善这个社会局指导员的这种培训和这个使用啊，怎么能够通过激励机制啊，就是他们拿到这个证书了以后呢，不要啊仅仅为了拿个证书，怎么能够把他们啊这种服务社会的能力激发出来啊，动员出来，让他们更好的去啊指导身边的群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今后我们在社会局指导员的培训过程中，可能要避免就是万金油似的啊，什么都会一点，但是什么都不精。因为今天啊，中国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已经开始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有一些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呀、太极拳呀，这些团队有些他也要参加一些高水平的比赛。因为我们现在全运会里边呢也加了19个项目是群众性的体育项目选拔出来参加全运会的啊，也应该注重啊专在一个项目上或者一两个项目上的比较高水平的专业比较强的这种指导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完善啊，或者是要去通过政策很好的啊去引导的。 嗯，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在健身的时候能够有更为科学的指导。我们也关注到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呢有很多有意思的提法，比如说怎么样来激励全民健身的积极性的时候，就提到了要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运动银行制度和个人运动码，开发标准统一的科学运动积分体系，向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体育运动水平等级标准达标的来颁发证书。想请问林老师啊，就是关于这个运动银行和个人运动码的这个想法提法是不是一些创新，这里提到的像这个积分体系啊、颁发证书啊，对于激励普通民众健身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实际的作用？林老师， 其实啊，运动银行这个概念最早是出现在2017年，也是在那一年的全民健身日的时候，有一些人士提出了这个概念啊，这个词汇。这两个提法它不仅仅是词汇很新，而且真的会对全民健身的推广和普及带来不小的推动力。这个运动银行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专为线上运动和健身人群开发的一个类似 APP 啊。凡是投身于平常的健身运动的那些人群啊，它给你设了一个运动财产的这么一个账户，它不是真的钱啊，它实际上是你上报的或者你实际上能真正从事的消耗的那个卡路里，它在那个里头称之为就叫卡币，类似的这种金融货币的这种概念。那么这种卡币呢，现实生活中是没用的，但是它在网上的那种卡币商城里可以购买电商平台上提供的一些食物和非食物类的，但是这些两类呢都是跟体育用品这个相关的概念直接相关的。你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些运动装备、体育培训的高级课程、体育赛事和体育的一些门票等等。所以运动银行它是以互联网加建立起的一个用运动换积分，然后用积分换礼品啊这么一种机制，然后以此来这个让运动健身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生活组成部分。那么照我对刚才上面的运动银行的这个解释完以后，我个人的理解是，说是运动银行，其实实际上说穿了，它就是对人们日常进行体育锻炼和健身运动的一种奖励方式。那么有了这种奖励方式呢，它就会吸引原来不那么注重运动健身的人，他从此开始关注健身了，他也要运动运动了。然后呢，如果他能感觉到运动乐趣以后呢，他就由此逐步开始投入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某一类的运动方式之中啊。那么对于原本就喜欢运动、喜欢健身、喜欢锻炼的那些人呢，通过运动银行啊这种小奖励、小刺激，固化自己原有的健身行为，然后持之以久，形成一种运动健身的习惯。那么从我自身的平常的运动羽毛球来看呢，这一招我认为它真的有价值。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一场2个小时的羽毛球，场地的费用通常要60-80块钱左右，那具体的费用要看到底是什么时间段去打。那么如果有了运动银行这个概念之后啊，那么打2个小时羽毛球所消耗的卡路里，有可能获得的那种奖励，你比如说我可以购买场地费用，对吧，那么这个卡币肯定能覆盖相当一部分的场地费用的啊，这就等于实质上降低了我们从事羽毛球这项 健身活动的这个成本。那么相对于过去我们一度啊，有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还提出了以后所有的健身场地啊场馆都要免费啊，这个用意动机肯定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更倾向于通过健身不断在运动银行里挣奖励积分，然后用这个奖励积分专项专用冲抵健身费用的。原因是前者的那种免费的使用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珍惜的那种体育设施，而且免费得来的东西它就没有成就感，也不利于巩固他自身的健身习惯。那你用健身活动来积存在运动银行里的那种奖励卡币然后去花销，它就有一种挣钱消费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是有利于培养自身的健身习惯的同时，它更是有一种获得感。那至于个人运动码，这个个人健身的这个积分体系，颁发健身相关的整级证书等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提法，我认为也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的开展。这三样我觉得它的主要作用啊，是让投身于健身的人们有一种被承认、被认可、被证实的这种荣誉。那么这一点对健身爱好者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知道健身的锻炼它不是一时之快，它应该是持续一生的一个长久的活动，也是人们一种良好生活方式和社交形式。那么在运动之中交流交友是最自然最快捷的一种体验。那么健身者虽然不能奢望像这个咱们这个奥运会运动员一样啊，在奥运会上那儿拿一块奖牌是吧，但是呢那种希望得到关注，特别是得到官方正式机构认可的这种心理需求，它是一样的。所以开设专属的个人运动码积分体系，并按达到不同的健身标准之后再给予相应的这个颁发证书，就是对健身者自身的行动的一种最好的证明与奖励。那么这种荣誉感会激励更多的人们用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健身运动中。而且我觉得一个一个个体形成啊，最终它会培养出一种良好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这个是对于全民的激励。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群参与体育活动时的需求呢不太一样，那么所以这次新版计划呢也特别关注到了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农民等不同人群的体育健身活动，而且是针对性的设计了配套的服务。那请问一下黄老师，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就是这些有针对性的配套服务对于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的积极作用？ 确实我们这次计划里边对重点人群的关注和细的一些措施的考虑特别让人感觉的是暖心。过去呢把这个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农民的人群是作为是一个弱势群体，可能在这个全民健身过程中呢关注了但是我觉得关注的不够。那么刚才提到第一个呢就是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呢确实是中国发展的未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少年的关注，特别是他们体质的关注，这确实是我们对中国未来的一种关注。所以这次呢提的就是对这个学生健身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个细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除了这个健身包之外，实际上这些年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很多关于青少年提高他们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的一些措施或政策比如说中考加试体育、足球篮球等一些项目进校园，还有呢我们每天1小时的体育锻炼等等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政策出台，今后要对学生体质下降、肥胖、近视眼这几种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问题呢有针对性的对标防治。我觉得这个显示出了我们今天呢对这个不同人群有针对性的这种服务和健康的干预，也显示了我们国家呢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提高对健康的认识关注也凸显出了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这种文明程度，也确实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当前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正在深度的融合，全民健身计划呢提出了新的期待，同时也赋予了新的任务。只有把计划的举措落细到每一项，全民健身计划才能够真正的掷地有声。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析。 好了，

个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